大家好，欢迎收看政治到了，我是代班主持人钟连晃。上礼拜六的南投县第二选区的立法委员补选呢，民进党在17年以来第一次获胜，蔡培慧只小胜国民党的林明真呢不到2000票。那这场选举虽然它只是补选，对立法院的生态几乎没有影响，但是蓝绿两党都是用总统选战的规格在打这场选战，同时也在看待。那选举结果出来之后呢，蓝绿两党其实各自都有各自的检讨跟反省。那民进党部分呢，可以说对赖清德在党内的领导威信，还有整个党的以及支持者士气呢，等于是打了一剂强心针。国民党部分呢，现在在忙着抓战犯。有人怪侯友宜，有人怪朱立伦，奇怪，怎么没有人怪郭台铭？就反正两边的支持者呢，各自在责怪对方。所以这一场选举，对于接下来的两党的总统，特别是国民党总统的提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这场选举为什么民进党从一开始的不看好，最后可以逆转胜啊？那中间呢，到底选战策略上，还有整个南投地方上的结构出现了什么样变化？我们等一下也会连线刚当选的这个立法委员蔡培慧来。听他自己来分享一下齁，这个他选举过程当中的心路历程。另外我们来看到呢，就是这个中国对台湾的认知作战齁，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最近有几个议题，虽然它是不同的题目，但是看起来中间的脉络是可行的齁。也就是说包含像全民防卫动员法被操作成青年上战场，还有马祖的驻军说因为运补船的关系2天没有肉吃，结果竟然有一个自称是小兵的人，为什么讲自称？因为我们现在无法证明那个沙滩上的字是谁写的，在沙滩上写的说我们要吃肉，这些事情呢都被扩大解释，那到底这中间是不是背后有认知作战的黑手在操作？另外在礼拜六投票当天，其实有一个很怪异的现象，非常值得我们讨论，就是有所谓的监票部队。那这些监票部队呢，拿着密录器在录，而且还有一个自视化的回报表格的名单。好，那这个回报表格呢，其实内行人一看就知道这张表格大概是要干什么用的。那这个所谓的民间监票行动联盟，它的背景是什么？又是在帮哪一党在做事情呢？今天我们会有深入的讨论，来为您介绍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首先是民进党立法委员郭国文，郭委员。 主持人好，大家好。 再来是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大家好。 再来是财经专家姚慧珍。 欢哥好，大家好。 再来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大家好。 再来是南投县议员沈淑珍。 大家好。 再来是前民众党的中央委员张义善。 黄哥好，大家好。 好，另外我们还有这个史上第一位民间乡的乡长陈汉立陈乡长。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好，上礼拜六的南投第二选区的补选以补选来讲投票率非常高大概接近 47%。最后呢蔡培慧是只赢林明真1925票。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投票结束之后双方阵营的谈话。 抢下关键追席的蔡培慧带着母亲上台，她红了眼眶，哽咽致辞。 我有很强烈、强烈、强烈的感恩之心，谢谢每一个南投的乡亲，谢谢每一个今天去投票的人。 拉锯战中胜出，她紧搂着给予最大支持的妈妈。 我早就讲过啊，因为伊行爱行这条路，我就甲管了。迄个南投县的全民使用，感恩大家，谢谢。 此次他拿下45218张选票，与林明真仅1925票之差。 要持续的把我所提的政见，还有乡亲的期待，好好的来达成。所以坦白讲，当选是责任的开始，心情还是紧张的。 同意开票对手林明真票数紧咬在后，气氛紧绷。现身竞总观票时，他面色凝重，最后与南投县长许淑华出面自行宣布败选。 这一场的补选啊，是一个有枪有子弹的跟一个没有枪没有子弹的来对抗 当然要赢的机会啊，我们不敢说没有，但是呢，因为有的努力不够。 他的人生的最后一站，没有办法为我们南投做最后的努力跟贡献，我想心里面难免有些的遗憾。 2020年，许淑华在南投市大票仓拿下57.96%的得票率，民进党的陈奎佑南投市仅拿下36.97%的得票率，竹山镇及民间乡接败给许淑华。此次立委补选蓝绿版图出现变化，民进党在竹山镇民间乡水里乡拿下的票数反超车国民党。 好的，好的，完事。 南投立委第二选区从2008年开始，长达15年都是蓝营胜出，民进党首次翻转蓝天变绿地。 好，这场选举真的不简单哈。如果以县市长来讲的话，民进党从2005年没有在南投赢过。然后如果改成立法院改成单一选区，2008年第一次选举呢，民进党在南投县第二选区也从来没赢过啊。所以这场选举真的不简单。我们先看一下，前几次选举的数据哈。从2008年的汤火胜对上林明珍，好，当时是57-41，差了大概将近16%。然后2015年补选。好，许淑华对上汤火胜，51-46，差距大概15%。到2012年，林明珍对上赖燕雪，54-45，差距比较小，大概9%左右。再来2016年，许淑华对上蔡黄狼，哈，56-43，差13%。然后许淑华对陈奎佑，2020年54-40，也是差14%。好，蔡培慧对林明珍，这是赢了大概2%，所以。从历届的选举的得票率来看，这个选区大概国民党的基本盘大概大于民进党，大概在差13%-15%之间啊、哦。那这一次是倒赢2%，等于是翻转了17%哈、哦。所以，郭国文、郭委员，你这怎么看这次选举？我下面可以逆转胜？ 我觉得要先去看说这一场逆转胜，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一个主要的关键的原因。其实这个选区并不是蔡培慧的本命区啊，蔡培慧本命区其实应该来说是在第一选区啊。整个南投的13个行政区当中，在去年的2022的选举当中，蔡培慧在第一选区的部分输的比较少。为什么？唯一的地方赢的地方就是鱼池乡，鱼池乡的也出生也得蔡培慧赢啊，其他都输。那特别是第二选区的部分。分哦都是大输，为什么第二选区的部分大输呢？因为南投谁当过市长？许淑华当过市长，吉吉谁当过镇长？林明珍当过镇长嘛、所以这两个选区我稍微跟他换算了一下哈，这两个选区的这个选票当中哈，就单单南投市哈，蔡培慧还输1116票， 对， 啊吉吉他个输363票。这两个加起来就输1969票， 刚好就差不多他赢的票， 就他赢的票还超过， 对， 还超过。啊，真的这一次的关键，老实讲，主要原因是来自于这一个民间嘛，哈、阿嘎界的竹山。其实民间跟竹山过往的这一个得票记录，在刚刚那个主持人想说六次的这个单一选区的当中啊，其实就连同这一次啊，民间哈、6次赢3次啊，那个竹山哈、6次赢2次啊，也就是说相对而言，其他的选区来说，它是呢比较。输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哈、小蓝的选区而已啊，其他的地方都是大蓝，好、哦，等一下大蓝。那遇到这一个选票结构上比较就不容易的情况底下，主要在于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说，我认为关键点其实是在林明珍呐、林明珍第一个他问题出包出很多，第二个其实大家比较少讨论到的原因是在哪里？其实说单一选区，这一次是全国单一选区啊，他转过刚去哭的算你啊，全国单一选区，大家当。大家聚焦在这个选区当中呢，就会变高透明度的来检验每一个候选人。当高透明度检验一个候选人的时候，林明珍的这个弱点呢，就会被披露出来。为什么被披露出来？原因很简单，林明珍很清楚，他是属于那种劳力密集型的啦，劳力密集型的就专门在招摊啦， 传统产业， 传统产业劳力密集型的专门在招摊。啊，那国民党过去会赢哈，大概靠两种，一种是劳力密集啊，一种是资本密集啊，就是买票嘛，公布。中央嘛，现在减掉这么严，他就不容易买票，所以他只剩下劳力密集而已。但民进党以前早期崛起的时候是靠什么？靠技术密集啊，是什么技术密集？就是宣传的部分的技术密集嘛。所以赖清德不过是把传统民进党的优势移植到这个南投来打这场选战。打这场选战的时候，他用技术密集来击垮这个劳力密集啊，再加上他这一次的问题点非常的多啦。但是说到后来，我觉得。 刚刚的影带当中，那个黎明正就很奇怪，他讲一个非常有趣的事，他没枪没子弹，对上一个有枪有子弹，那就很奇怪啊。哎，南投县是谁在执政啊？南投县长期以来都是国民党把持，论行政资源，他有行政资源，有资源就有组织，有组织就能动员，有动员就能够投票的这一种优势的情况底下，他说他没枪没子弹，谁说他没枪没子弹？他是给了民进党很多枪很多子弹，他制造很多问题让民进党去打。那这个时候他被打的过程当中，因为他是属于劳力密集型的，他无力防守嘛，他无力防守，他为什么还会讲没枪没子弹？主要是讲什么？主要是讲说没有外援啊，而为什么没有外援？在地之所在宣传上没有外援，是啥？许淑华啊，许淑华对不起，听伊啊，许淑华是较挺油耗嘛，对不？哎，一个挺油耗，一个挺这个笑脸的呀。然后另外中央的部分，中央的部分在忙着什么？忙着内斗啊，忙着这总统大选嘛。弄到后来的时候，这个中央那几个所谓的号称天皇级的假惺惺下来露个脸，然后又加上其他的人呢，心不甘情不愿，还用录影的方式。所以在这场选战当中，黎明真啊，从头到尾被打到后来的最后一个关键的原因，其实除了他粗暴之外，他根本就是一个不擅长打宣传战。那以至于呢，在这次的第二选区，原来是占尽极大优势的本面区啊，居然被民进党翻转成功，最关键的原因，我认为是这几点。 对，的确哈，刚刚郭委员提到，就是说，南投市，因为南投市的公民就有8万哦，占这个选区是快一半哦，因为这选区大概才19万多，不到20万嘛哈。南投输了1600票哈，其实原本的预期哦，就是国民党的预期是说南投可以赢更多，应该要赢更多的啊，就是要靠南投来补竹山跟民间，但是看起来并没有哈。那民间赢了2108票。竹山赢2564票，这两个等于是民间跟竹山大概就奠定了蔡培慧胜利的基础齁、哦。那今天刚好这个民间乡的乡长陈汉立陈乡长在我们的现场齁、哦。乡长我要清稿里齁、哦。为什么这一次的民间可以赢这么多？因为过去虽然赢过，但是好像也不是每次都赢。所以这一次在民间跟你了解的竹山到底它是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选民的态度会改变？ 因为这次的选举齁、哦、最主要是全国单一的选举。哦，那很多的这些年轻人哈、哦，就是透过这次，因为这次新闻都在报这次的选举哈、哦，啊，看到黎明真的言行，哦，所以我们当初，因为以前的补选呢，我们的这个投票率都非常低哈、哦，我们这次甚至是估在40%以下，嗯，啊，结果这次民间乡到46%哈、哦，那我遇到很多的这些好朋友，哦，就跟我讲说，本来228年假的这4天呢，他们小孩子都没有回来。哦，就是专程要到第二个星期哦才回来，就是专程为了要投这个票。 哦、所以连假4天不回家，然后只有2天的假期回家投票。 对对对，就专程回来投票。对，所以让我很感动。嗯哼，对。 好，那这一次就是说你是72年来第一个民进党籍的民间乡长，对不对啊？所以是不是在你去年选举的时候，那感觉上地方上的政治的气氛，黑的比已经修光五倍了？ 基本上。其实民间乡是一直都是一个民主圣地齁，因为像以前的公投4个不同意的时候呢，南投县13个乡镇只有民间是4个不同意都有过的齁、哦。但是蔡培慧在选县长的时候呢齁、嗯、民间乡是输最少的地方，就只输600多票。嗯齁、哦、所以刚刚好我就是这次的议员齁，因为我也做了3届了齁、嗯、那我也觉得说该是时候转换跑道，所以我就再回到我自己的故乡齁、哦、来选这个乡长。嗯嗯 嗯，好，那等一下我们再请教这个乡长齁，因为地方基层很多选举的现象是我们平常在台北大概不容易看到。那我来请教淑珍齁，你这是全程参与选举的、 嗯。 你觉得这一次能够逆转胜的关键在哪里？ 我觉得刚刚有提到，其实我们国民两党的战术应该差不多。国民党想要用南投市去补足民间跟竹山， 对， 民进党其实是要用竹山跟民间来补足南投市、嗯嗯、因为整个南投市过去基本盘蓝大于绿非常明显、嗯、这个是一个现实面，尤其中心新村营北营南等地、嗯、所以我们这一次都有拟定策略。那我觉得这一次最关键的就是在于候选人的这个他本身的优质性有多高。嗯，因为黎明真县长他在南投确实从政30年，可是在我们这一次的议题攻防里面，我们发现改变跟发展是 现在南投人最期待南投要做的事情，那就表示林明真过去三十年所做的东西并没有带来改变跟发展。所以加上面对争议，他的做法是这样子，先不回应，他想要冷处理。第二个无法冷处理的时候，他就提告嘛，就我跟卓冠廷议员都被告了嘛，再提告，然后再来是他在投票前两天，他对着这个辅选团去比了一个到站的动作。他遇到我们大家遇到就是打个招呼，他却对我们比到站，这些选民看在眼里。所以我认为这一次最大关键是在于说林明真他无法去面对争议，然后他也没有及时的去跟这个国民党中央去做一个合作的方式，所以导致本来他们的民调，我如果没记错，一开始是赢了15%嘛，那到最后是被我们逆转过来。但是我必须要说，其实这一次2000票的险胜不容易，而且我们认为哦是完全不能松懈的，因为这一次国民党的这个基本盘，哇，应该没有出来投，没有完全出来投票，尤其在南投市。那原因是因为他们投不下林明真，但明年的大选或之后的几次地方选举，我们可以想见的国民两党或中间选民一定都会出来投票，到时候我们要如何维持说我们这个胜选的优势，或者是不同票仓去补足这个选票的一个缺陷哦，是我们接下来要面对很重要的事情。 那个陈乡长要补充哈。 好，其实我觉得这次逆转胜最重要的是跟我们赖副我们的主席有很大的关系哈，因为一刚开始就是说那时候就是裴惠代表民进党选的时候，那时候基本上我们是没有士气的，因为从去年的九合一到立委的补选齁，我们一路的挫败齁，那时候当初的大家的心情有点真的是峰回路转齁。那我记得就是说一次在这个民间的大造势的时候齁，我的目标是扩大是800个齁，结果那天只来了700个，因为那天下午比较冷齁，所以我后面有100多张椅子没坐满齁，那天晚上我就接到赖副的电话了齁，所以我的压力非常的大齁，基本上我觉得逆转胜就是尤其是我们的主席齁，就是他整合的我们所有民进党在我们南投浊水溪县齁，像我们罗美玲委员啦齁，李文忠啦，还有蔡黄朗，还有林宗南的系统，也因为他这次的整合齁，这次南投齁打得那么如此的好齁。那再来一点就是说那个主席基本上在228年假那天他是连续来我们浊水溪县来3天齁，那不管是大小庙都完全都去跑齁，那让我很感动的一点就是说，基本上他每一间小庙他要去以前他都有做功课齁，然后就是说这间庙的历史啦，他真的是侃侃而谈齁，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的举动让许多的这些不管是本县市的或者是其他外县市来的这些民意代表啦，或者是一些我们一些辅选的这些大咖齁，他们来齁，他们的那种感觉跟国民党来帮忙辅选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齁，那就是说像大家来，他们是大家都是有这个意愿去做陪会的分身齁，就算候选人没有在旁边呢，他们也愿意就是说一步一脚印齁，在我们的巷道里面啊，或者是我们市场里面来代替陪会来拜票齁。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这个我们的主席呢齁，他以这个当家的下来这样子带着军队这样打齁，给我们很大的这个士气的鼓舞。陪会去年的这个选这个县长输3万多票齁，我觉得是算是输的没有很多，算是打得很漂亮的。那可是就是说比较可怕的就是去年的大选选完以后，那今年呢齁，又继续这样子选齁，那个对体力上的这个消耗齁，跟精神上的消耗齁，我觉得是非常的辛苦齁，那也感谢他非常的勇敢齁出来承担。 对，好，我们来看齁，朱立伦在投票当天没有出现，但是他用影片的方式来对这个南投补选败选齁，他有一些看法齁。他说呢齁，脸色铁青齁，这个民进党绝对是拍款也算输嘛齁。这场选战看到民进党动用一切国家的资源，所有的机器用负面选战，用抹黑反击齁，达到了他们的效果。这对台湾民主是个伤害齁，但是他也承认说努力不够。所以我请教范老师，所以是国家机器打赢国民党。 其实我是没有去南投，但是我听很多人讲说好像林明真的海报还有这标语比这个 啊，蔡培慧还多。 而且选择性执法， 而且选择性执法，我们这是我们知道的， 是啊，啊， 那如果说是用国家机器，那我为什么吴怡农补选会输掉，对不对？啊，同样都是用机，好像都是民进党执政嘛，哈、嗯。那我觉得这次第一个就是说南投这个地方，这个为什么重要？这是民进党没有想到会赢的地方赢了，嗯哼，国民党没有想到会输的地方输了，嗯，哎、欸，南投县民进党的县长。只有一任林宗南，2001年到去年已经12年了，嗯，从来没有民进党的人当选，立委也是啊，基本上已经十多年都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逆转胜。我相信赖清德在选举前一天也没有把握，嗯，因为第一个大家讲投票率很低嘛，很冷嘛，结果看起来哎，竟然冲到46%。刚才我们香港也讲了，很多年轻人是228不回家。宁可这个礼拜回来投票，嗯哼，这个太感动人。那这表示什么？外地的人回来了。很多人说不会回去啦，你补选谁要回去，对不对？才刚刚连假再回去，哎，年轻人竟然可牺牲自己的连假哦，这还不愿意回家跟家人团聚，然后硬撑到这个礼拜，这个精神。我要讲一件事，很多人说，哎呀，这次你们这个政论节目哦，都在讲那个啊、林明真的家族的啊房豪宅啦，贷款的问题啦，一大堆。他说没有用啦，南投人根本不看啦、啊、嗯，是这样吗？表示很多外地的年轻人他是有看的哦，看完之后他愿意回来投票。再来一点，我必须要讲，这次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各种的选举一定要打热战。嗯，好，我觉得其实吴怡农上次输给这个王宏威很冤，我觉得是战术上。我觉得打太冷了，如果他当初一样像这次这样打，我相信会赢的。嗯，所以我觉得吴怡农也不要灰心，还有一年多时间，你好好准备是有机会的。在我看到了这次补选，我想郭国文我也在我旁边，还记得吗？当初前2019年3月16号赖清德是怎么样陪郭国文扫街，后来被人家发现布鞋破掉，嗯，结果重新在这一次赖清德一样哦，对于这个蔡培慧这样的一个帮他助选，所以打热战是必要的。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启示，就是正当性不够很难翻转。嗯，哦，林明真大家知道正当性不够嘛，本来说要他选他不选，连征召他都不选，哎，后来哎披挂上阵，然后你也不晓得你为什么要选，然后你说啊，我这个选的目的是要让明年让尤浩来选，那你何必参选？然后大家发觉你根本就是为了顾你的儿子嘛，老头子占位子顾儿子，这种东西我说实在的，大家看不下去嘛，所以大家也不要低估哦。如果侯友宜说，哎，我这是绕跑，我台北新北市民是可以接受，全国民众是可以接受，我直接打个问号。我觉得台湾的选民是非常理性的。而且你不要以为你想绕跑，你就会大家都好像视若无睹。嗯，所以我觉得林明真，我觉得除了林明真这个已经来，他们这个家族我觉得已经结束了。嗯，我觉得那个过去30多年来，他从积极镇长、县议员、立委到县长，这个政治的山头，我觉得已经从此谢谢收看，不太有可能，就跟严清标、严家家族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翻转。这个量变的产生的质变，对民进党来讲，原本的监护选区打下了这个桥头堡，未来要怎样培养更多的年轻人？我觉得既然南投都可以攻破，那没有地方不能攻破。那民进党要怎么样把不可能变可能，在3年后的县长再下一层？那当然，明年我认为啦，以目前蔡培慧的实力，明年1月份他要对尤浩的话，我认为他会相对的比较轻松一点，但是也不能够任何的大意啊。 慧珍， 是，我觉得这一次选举的说实在话意义非凡哦。第一个是南投的选民证明给全台湾人看，说我们南投不是苗栗国 Part Two， 就是说南投人会用他们选票来淘汰他们认为不适任的一个政治人物。 你一定要在我伤口上，你明知我是苗栗人， 苗栗国加油。对，这我觉得这很重要。第二个是。民进党在不太可能赢的地方哦，成功的赢了，虽然是险胜，但这个意义重大，因为他把一些投票率给吹出来，没有人会意识到补选投票率竟然可以高达46%。第三个是意义是国民党在不太可能输的地方竟然输了，嗯哼，而且这一次输，我觉得除了本身自己林明真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老瓶装老酒，然后呢，你在执政8年，你上一次得票率是高达68.8%。就没有想到你这一次的情况竟然是会打得这么辛苦，你让人家觉得说你8年的执政感觉上只有为你儿子拿到了一堆豪宅，但事实上你对于南投的一些贡献可以说是完全没有。 第二个情况是，我觉得不要小忽略一件事情，从去年的九合一大选，我觉得国民党一直沉溺在讨厌民进党就可以胜选的一个氛围里面，他们认为我只要不断的打两个牌，第一个是讨厌民进党，第二个是青年上战场。 对， 他只要打这两个牌的话，所有无一不胜哦、就每一场战役、每一场选举，他都可以胜选。我觉得这是他们本来的一个盘算，但是这一次让人家看破了，看破什么？原来你国民党所有的议员，或者是你国民党的一些立委，其实你从头到晚都没有去改变你自己国民党的本质，本质什么？捞。你议员选完了，马上要转换跑道去选立委。你立委可能做没多久，马上想要转换跑道，然后去选市长。然后你会让人家觉得不断的那种捞贪婪的形象，你把所有选民对你的付托视为无物。我觉得这一而再再而三，会让人家选民说：天哪，我本来因为我讨厌民进党，所以我选给你国民党一次机会。结果你根本不到一任的时间，你甚至一年的时间都没有，你一个月的时间就证明原来你就是一个把自己的利益置为最重要置于选民的承诺之上的政客。嗯，而这个形象不是只有王鸿薇，不是只有所谓的台北市那七八个议员，甚至连许淑华还有未来更多可能的人选都会呈现出那种啊、哦，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反正以我自己选上最重要，我就算立委选不上了，我还可以回去当我的一个议员。我觉得这种形象会对选民形成相对剥夺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林明真自己本人就象征了这个捞的本性。嗯嗯，你的儿子没有工作，跟我差不多年纪没有工作，那你怎么会有什么豪宅啊那一些的，种种加诸起来，我觉得他就会给选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示。什么警示呢？我们不可以让国民党这样为所欲为。就算我们对于民进党的执政有一些质疑，但不代表你国民党可以捞的本性，然后用这个方式来吃干抹净，而忽略所有对选民的承诺。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南投的选举反而是给国民党最大的警讯，是请停止捞的本性，而应该要重视你们选举时对选民的承诺。 好，这次国民党败选呢，选后当然有各种检讨嘛，哈、哦，那有一个检讨是说呢，公二月败相已露，党中央已经知道了哈、哦，那这到底是不是事实呢？等一下我们来请教这个在场唯一的国民党李明显哈、哦。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好，这个选举结果出来之后，选输那一方一定要检讨嘛，哈，大概今天跟昨天都有很多家媒体大概都有类似这样的内容了，哈，就是说呢，其实党务人士，我也不知道这个国民党党务人士是谁，等一下请明显帮我们解密一下，哈，他说二月初就已经知道林明真气势直直掉，打不起来，当时朱立伦亲自带队召开辅选会议，紧急调派大军南下驰援，但是为时已晚，哈，好，那这个呢？林明真发表败选感言，强调说这是有枪有子弹，没枪没子弹的对抗哈、哦。然后呢，他说呢，这个民进党策略是猛攻林明真为子买豪宅，世袭父传子，垃圾问题无解。可是我记得垃圾问题好像是林明真自己挑起来的嘛，是他想说林佳龙不帮南投烧垃圾嘛，哈、 哦， 就甩锅就砸到自己的头啊、哦。六年去中国84次等等哈、哦，好，那。党务人士说呢，林明真后期民调直直落，主因是因为被绿营猛攻，世袭父传子最是重伤，加诸他儿子这个林如宾打着县长特助名义，地方上行事作风备受争议，不少南投人对林家很有维持，好、啊，所以连基层干部也很不满啊。所以请教明显，你的了解，你们真的是二月份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已经逆转了吗？ 我讲输当然足侪理由的啦，输免讲国家机器安怎啦，主要家己爱检讨。输其实足侪理由的啦，无唔对，就是拄啊议员讲，咱你大概都知彼知己啦，对方有啥拢知啦。无错，阮过去要提名的是李明真，在内部民调是赢的。嗯哼，赢多少？当然几份民调嘛，也没有赢到说几十趴啦，可是确实是大赢，没有错，这是事实。 所以赢到十几趴嘛， 哦。所以。中央头先咧提名时就靠势啊！你们讲哦，林明真管定多来，主管啊多，然后老县长，然后基层服务那么久了，就说老师傅最后一站，然后县民就会给他一次机会靠势嘛。所以的提名就是安尼， 所以这边提名就是，我感觉这边输对国民党震撼就是安尼，咱就算甲台北市的大安文山区，甲相较于国民党啦，拢铁票区， 对啊， 铁票区被攻破的震撼性嘿足严重诶呢、嗯，所以多啊迄个郭委员讲啊，劳力密集、资本密集，其实你讲安尼。多空交战嘛，民进党其他是拢资本密集而已吗？ 但这是股市节目吗？ 我们掌握的情报是这样，大概过完年之后，民党的主席赖清德是亲自下去，嗯，而且是挨家挨户拜票，连我们的庄稼都被挖走嘞、 啊！真的、哦？ 对啊，我们才知道哦，原来严重性而被攻破墙角了、嗯，才开始要回访。几套消息公。哈，林明真就问了底下卡迪狗的话，就说打一个地方的选举，不要让他打热。 对， 结果后来真的打热啦、啊，包括林明真一连串，我后来看一下投票率是这样子的，台北的上次的鸿薇的补选三选区的投票率是 43%。那这次的南投补选投票率是 46%， 对， 当然没有中二补选那尊 58% 啦， 对， 可是 46% 相对也是高的，没接近一半了，很多人就说返乡投票原本没有那么高的，所以第一个我们输了很多，包括提名策略啦，林明真虽然在地方实力很雄厚，毕竟年纪稍微大了一些，这也是事实啦，所以当初提名包括尤浩啊，还有宋怀林这一些市长，有没有考虑到里面有没有？我觉得该检讨的是党中央啦。嗯，今天提名策略错误啦， 其实那个明显检讨部分，我们等一下再。我们等一下先跟蔡培慧来连线哈、哦。好，我们现在连线的是新当选的立法委员蔡培慧啊、哦，蔡委员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哦、你扫兴啊哈。 哎、哦欸，我扫兴啊。 恭喜啊，恭喜啊啊！下礼拜就要就任了，对不对？ 丢、欸。 好， 下礼拜。 就说你这次立改立垮哈，这一次因为你去年选过县长，这一次补选了，而且这是一开始其实你并不看好，就是大概民调落后10%嘛哈，最后反败为胜的，最后反败为胜的关键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关键有三个啦，一个是我完全就是不去想别人怎么看，我们就是一直走，所以不管是扫街拜票、走基层、扫市场，一户一户的走。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是我很积极，就是跟我们的民进党所有的人团结在一起，不只是地区，还有中央，那第三个，我觉得赖清德副总统赖主席已经发挥了他的这个坚韧强，就是这种坚韧的这种渲染力，不管是到我们公庙啊，或者是到邻近的社区去走动，就是非常的亲民，这一点我觉得是达到很大的效果。因为有一场就是我们想要拜庙，然后我早上去攻击了三四场，我就接着跟副总统跑了十一场，结果下次他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愧疚，因为毕竟都是在走动的过程、拜庙的过程，所以他下次就感觉到旧疾复发，然后我真的是很愧疚。 那培慧，我请教你，因为这场选举我们大致上分为两段啊，第一段前面是你跟你自己的竞选团队在南投在选举，然后后来党中央派了副秘书长黄建佳，包含赖清德赖主席也都下去哈，那这中间转变是不是差别很明显？ 差别非常明显，因为我自己的经验，坦白讲，选举经验还有所欠缺。那我觉得党中央不管是组织战，特别是空战，那他们都会锁定议题，然后都做得很清楚。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就是锁定豪宅，还有就是代子出征这样的两个议题，那来做一些社会的宣传这样子。 那其实这是几个议题哦，除了代子出征之外，其实像这个竹山的垃圾的问题啦，豪宅的问题，其实在去年县市长选举其实也都打过，对，但去年好像没有这个效果。 我觉得去年没有效果有一个部分，比如说豪宅的问题，坦白讲是我们在 Google 林如宾的资料的时候发现的，完全不管是实价登录啦，或者是冠廷后来讲的书图有没有出现，这个都是用公开资料去查的，可是我们当时在县长打的时候，我们有做媒体的这个诉求开记者会，可是大概就一两次就不会再追踪，那我觉得我这个是我自己要检讨的，就是说媒体没有跟进报道，我们应该针对比较重大的议题要持续发生，而不是就停止，这一点是我应该要后续选战应该要特别留意的。 那 裴慧，我们知道这个南投第二选区，它传统上是蓝大于绿哈，大概以前大概差大概15%左右哈。那这次你倒赢2%，你觉得这个选区选民的基本的结构有没有改变？ 我自己觉得基本的结构有改变，可是整个结构还是蓝大于绿，因为这一次坦白讲，民进党是大团结，然后蓝的阵营不能说不团结，可是他们各有盘算，然后另外一个比较严重的是。我们上次九合一坦白讲贿选的效果不只是几趴，可能是几成都有，但是我们几乎是无力招架。刚刚林明真讲说没枪没人，我们应该比较没枪没人，他们的枪跟人比较多、哦、然后第三个是选战的这个策略能不能够召唤来投票。这次我们觉得我们有召唤出年轻人，特别是在这里工作的年轻人，比如说我一直都办一些儿童的活动，所以有一些小朋友看到我都会叫我蔡桃贵阿姨，所以他们的爸爸妈妈会出来投票。然后另外就是也有非常多浅蓝的人，他们也会去思考怎么长期以来南投没有发展。所以我觉得这次坦白讲投票率比我们预期的高。结构还是蓝大于绿，所以我不能松懈。 裴慧，你从2020年一路选到现在，你会不会累啊？都没有空档、欸。 我诚实的讲，我很累，而且我一开始就是不管是蔡总统或赖副总统提醒我，哎，你选输了，但是你要准备下一场仗的时候，我第一个回答哦，我很老实哦，我说。你们找错人了啦，我不适合选举啦我还是教书就好了，我真的是这样讲哦。那我也很感谢赖副总统给我鼓励，他说虽然你选输，可是这个选票已经一直推进了，你要继续耕耘，还有再扩展的机会。我很感谢赖副总统蔡总统的支持跟鼓励。 那你现在有没有觉得自己适合选举了？ 我诚实的讲哦，我要学的还很多啦，比如说在这次我就从一个那个政策控转变为那个相亲控，就是针对不同的人，我就知道要讲不同的话，不能够老是蔡教授上身，我不至于啰嗦啦，但是我总是觉得应该要把话讲清楚，这个是我要检讨的地方。 那现在我们知道哈，在选举期间有一个很重要议题，就是竹山镇的垃圾的问题，甚至整个南投县的垃圾的问题，因为南投没有垃圾焚化炉嘛哈。那好，你现在当选了，你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会不会变成你上任以后很重要的一件事？ 南投的垃圾问题也是我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就会很积极的来推进。什么叫做积极的来推进呢？因为垃圾问题不是只处理像30年前的焚化炉，我们现在有比较好的方法，就是二次回收全分类，区域型的，就是进到垃圾场再分类一次，把厨余去做堆肥，然后把塑胶啊、铁器啊再回收，不行的做成燃料棒。我们应该用循环经济的思维、高科技绿能转化的思维来做垃圾的处理，这个是我一上任就会做的事。 好，那最后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投票当天有很多很神奇的监票部队啊，你当选进到立法院之后，会不会继续追踪这个议题？因为这个真的很诡异。 这真的是国安议题的啦，因为他们是有系统的，而且会教他们怎么去面对记者的询问，然后警察的询问。不只是大家看到的在花台装密录器，我们曾经在一个庙的，他放了3个密录器，然后呢，那个阿伯有一个阿伯，我特别问他说：“哎，您看起来不像在地人，你哪里来的？”他就跟我讲：“我是南部来的。”就他旁边就有一个小姐突然说：“您别跟他说你在哪里，您别跟他说你在哪里。”然后他就是很微妙，而且感觉是有系统性的在做。那这个我会持续的来询问跟追踪。 好啊，非常恭喜蔡培慧当选立法委员，恭喜你啊，培慧，谢谢，谢谢。 好，谢谢，谢谢， 谢谢，拜拜，拜拜，好。好，刚刚讲到这个神奇的监票部队齁、哦、真的很诡异齁、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帮大家整理出来几个画面齁、哦、他的对白是比如说他直接是问来投票的人说你喜欢战争吗啊，这个是帮哪一党应该大家心里有数嘛对不对齁、哦、就像比如说我跑到投票所前面说啊你喜欢习近平吗你想当中国人吗那应该很明显嘛齁、哦、好。这个记录本很有意思，这个等一下我们来谈。好，那你看这个针孔摄影机藏在兰花的盆栽里面，然后整颗挂在树上、哦、有人会把盆景这样挂在树上吗？应该不会嘛、哦、好，这个也是都在记录在录影、哦、 然后这个甚至还呛声啊，说出钱养你们这些人是要干什么的？是你们自己要录影，怎么会还不准我们录影，还叫我们搬到30公尺以外？哈，好，当天的确很多这种监票的乱象，我们来看一下阿 VCR。 全民监票行动联盟的会址就在南港的中坡北路这边，他们整个联盟成员有上百人，分散在台湾的北中南各区。那只要一有选举，就会各自到投开票所来监票。 这你要配合吗？ 你如果 啊，你要配合吗？ 你执行不到， 你要不要配合？ 那我们告你。 跟警方争辩，拿手机搜证。全民监票联盟成员的手上拿着报警小抄，另一边的成员拿着表单，标注投票民众衣服颜色跟特征。 经过我们这个训练以后，我们有充分的法律知识哈，面对所有警察或干预的人，我们都可以很轻松从容的应对哈。 如果纯粹监票，又何须应对警察？全民监票联盟网络上简介，课程学习分为选务、法务、摄影等，组织绵密。 那这样一个有组织、有任务，甚至经过训练的一个行为，如果他的资金或组织动员来自于境外敌对势力，那也应该会违反反渗透法，要求检调，甚至国安单位对这件事情要更详细的来严查。 监票联盟同盟成员之一的王威仁，所属第三势力333政党团结联盟，曾被查出党主席周克齐卷入收受中资影响九合一选举，涉嫌反渗透法。联盟海外发起人金禄慈则是北加州韩国瑜之友会长，国民党亚凯蒂亚市支部常委。 我们看的这个票轨应该是面向我们， 以所有政党我们都希望能跟他接触，没有财团的资助，如果说有中共同路人，我们做的那个摄影器材是一个600块， 深深希望接触各政党，但平日活动又立场鲜明，监票监到需要有应对警察交战守则，动机很难让人不怀疑。 好，我记得类似这样的画面，我们上次在中二选区补选的时候也有看到，但是后来到底怎么处理也不了了之了哈。所以这个易善，你选举的经验，看选举浮选经验很丰富哈。以前有没有看过这一种的？ 说真的，以前哈，我们说真的，乡下中南部地区买票，如果买票的话是够淘够贵的，所以譬如用投票所够淘够贵，那出来行为该怎么？因为大家都认识，所以他们其实没有办法监控到谁，你知道吗？年轻人，所以你够票烫的时候看出来，哎，丁丁变他贼，他们都很惊艳哦。他原本应该这么多啊，投票率变高的时候就表示就那个年轻人回想返乡投票，今年大概也会有这种情形，就是突然票轨票数增加啊，本来预期40%，可能到最后46%，所以他们都是动于所谓的熟识的乡里之间啊买票的一个系统去做一个啊购淘购位，大家泡地泡地是问讲啊有你有去投无啊上下边去投就去名单看看叫人去投，差不多就安呢。这种东西今天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吓一跳，我本来以为是那样子的行为，只是购淘购位，只不过它变成是科技化了，用摄影机监控，就不是啊，全部都是在南港，因为根本不是在南投啊，是在南港，不是南投，这全部南港的办公室在南港，所以他表示是有所谓的朱立伦讲的啦，国家机器的介入，不过这个国家机器不是中台湾的， 是哪一国的？ 是哪一国的国家机器？说真的不知道。所以朱立伦你在检讨你的败选的时候，说真的，你不要再检讨所谓的国家机器介入。今天的明显证明，这个国家机器的介入，包含地方，说真的，地方的动员系统有没有动出来？许淑华有没有去动？这个是你们内部不团结的问题嘛？真正的国家机器掌握在你手中啊！卢秀燕掌握台中市政府，垃圾你如果当天说，我以后南投垃圾色都烧，我相信林明正可能会再拉高一两票，才差一两千票而已。所以这个目看起来就是国民党内部的不团结，不能怪到国家机器身上。所以如果要抓战犯，我觉得要抓三个人，一就朱立伦嘛，当初提名根本就没有林明正这个名单嘛，他是有办一个内部民调，你有意愿要参选，林明正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意愿要参选，是他儿子林汝彬有意愿参选，民调第三名嘛，一告被插队，公我林都卖算我来算嘛。啊，所以虽然民调高，不代表真的以后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决心嘛，因为他民调高，所以我拜托你出来算那些数，一都没有那个决心跟战斗力。你相对蔡培慧，为什么人民会感动？选输一输再输再选，人家就觉得你真的有心为这个地方奉献嘛。这就是林佑昌的现象啊，就是郑文灿的现象，他们之前都选输啊，第三次都赢啊。为什么蔡培慧我觉得会赢？因为他选了第三次，人民会觉得说你真的有想要为我这个地方来服务，这个叫做决心啊。那林明正没有决心，他只是为他儿子卡位啊，所以人家会所谓的年轻人会有说相对剥夺款，不管是补助款啊、豪宅啊、他儿子的薪水都有那个相对的剥夺款，所以这次的投票率会盯到所谓的4.6%到4.7%，多出来将近6%到7%，我相信都是反向投票的。 那这是第二个所谓的林明真父子的问题嘛。第三个，我觉得国民党党内不团结，刚刚讲到卢秀燕嘛，你们不帮南投烧垃圾嘛，刚刚讲到许淑华，他本命区是在那边啊，你为什么你的中心新村除了中心新村赢以外，南投市其他地方没有赢？嗯，好，为什么？因为你自己怕说林明真再出来，又让儿子卡住了之后，你多出一个党内派系嘛，我的本命区就没了嘛，所以他相信他比较想要油耗嘛，他觉得说油耗至少是我可以培养，我可以掌握的嘛，林明真不是他可以掌握的嘛。再来再讲就是侯友宜啦，从头到尾只去了一次，最后一天还没有去，人家全部的县市长全部站在一起的时候，只有侯友宜没有去。嗯，所以你就看这个团结力嘛。所以国民党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在想啊，说侯友宜是下一个林明真，因为一模一样。现在侯友宜民调好像看起来比较高，林明真当初赢15%，侯友宜在当选的那一天也赢赖清德15%，结果呢？现在已经倒输赖清德2%，所以你现在，所以王金平说现在民调高不代表以后高，是看你有没有决心嘛。侯友宜有决心吗？到现在还呵呵做台籍，人家问他为什么不去南投的时候说啊谢谢大家，他还是会这两句话而已啊。他没有这个参选人的决心的时候，人民就不会感动。我要讲的是说，侯友宜你不要等黄袍加身，因为国民党内不可能让你黄袍加身嘛。国民党你现在是一个人的江湖，你不帮人家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人，那你一个人的时候人家为什么要帮你？你现在面对叫做党内的篮球队，白蓝合起来篮球队，党内有什么？党你那边内线的有赵少康、张亚中，听说韩国瑜现在又有心动了，因为看这次选书看他还只剩下韩国瑜可以救党，韩粉们又出来了，又希望韩国瑜出来选。党内有三个人，党外呢郭台铭、柯文哲，你侯友宜出来参选，柯文哲绝对不会让你嘛。所以党外有郭台铭、柯文哲在党里外面，那党中央有谁？党中央有朱立伦嘛，自己也想选啊。这次虽然败选，但是我觉得真的有决心参选的是谁？至少这一次朱立伦从头到尾帮到底，你其他人都问导游啊你啊。所以我要讲的说，国民党因为这次败选的内斗反而会加剧，如果他们再不团结的话，那我相信到今年年底大家会重演一次所谓的南投林明真，侯友宜就是第二个林明真。 好，在投票当天那个监票其中有一张表格引起很多人重视，导播这个麻烦 take 大一点，这张表格是一个制式化的表格，它就是 A4、它第一栏是写日期时间几点钟，然后呢这中间这一栏呢什么颜色的衣服，而且这个不是开放式的选项，它有几种颜色让你去圈选。再来这个是穿长裤穿裙子有没有戴帽子，再来是有没有背包包，这个我们看起来觉得很无聊，对不对？弄这个要干什么？但是内行人一看就知道，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等一下我们来请教内行人。